北京时间22点整。 爱音乐，爱广播，快车道 FM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关注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 欢迎收听快车道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问候大家周末时光快乐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也是请到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我是2年多前认识的，如果说到他的歌的话，那就认识的更早了，确实是特别的吸引人。这2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呢？那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我帮大家来打探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莫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 一晃2年， 好久不见。对，都发你刚才说都发生了什么呢？感觉好惨啊。 那没有多惨，我们都有更精彩的生活嘛。 对， 为什么说这2年呢？其实因为2年前我中间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一段波折的经历，就我从这个节目组呢出去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又回来了。只有老朋友才能知道这段故事。但是我见到你更多的都是在看一些音乐节的演出啊，包括在看音乐节的视频的时候能看到你。我老抽不出来空去看音乐节，所以这件事儿也挺汗颜的。不过这2年间也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吧。 对对对，这2年间，对，发生了好像是很多很多啊，好像嗖的很多事情就晃 时间过得很快， 对，时间过得太快了， 但是音乐上面也做了很多的积累吧。 对对对，音乐对这2年算是有很大的改变吧，然后自己对音乐的想法也是有了很大的改变，然后也创作了很多新的作品。 前几天我看的是我们新发了一张专辑，是吧？ 对对对对，前段时间正好不是高考嘛，然后就发了先发了单曲，那个就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歌叫《阿杰罗》，不要怕的那首。 这首歌唱的人很多。 对对对，之前那个吉克隽逸，还有我们彝族的山音组合的瓦奇。还有一些汉族朋友都唱过，然后我还是想说，还是做一个自己的版本， 做一个自己的版本， 对， 区别一下他们。 对，也不是区别，就是自己重新编一个嘛，因为我平时演出的时候还是演，然后对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版本， 算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是不是每次演的时候都积累了很多的想法，然后都集中在这个版本当中充分的体现了一下？ 对，倒不算，倒没说要交代，但我觉得它是个作品，起码它是个作品了，而不是说我就是演在某个音乐节上随便演一下什么就完了啊。 明白。 而是把这个东西让它成型 固定一下。 对对对。 那整张专辑当中其实有3首歌，我觉得我还是挺在意的，因为那3首歌跟诗歌的联系特别频繁，这个呢我们稍后再聊。我倒是想问问你，这张专辑其实离应该说是在4年之间当中我们第一次算发专辑是吗？ 没有，第二张专辑了，已经是。 这是第二张专辑。 对对对对。 但这上一张专辑距现在已经有4年了吧？ 三年。对对，三年多 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这张专辑等于收录了这3年间的一些歌曲吗？ 对，3年间的一些皮毛吧。 怎么讲是皮毛呢？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有好多东西积累着，发现我还不行，我还没产出来。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对，只是这3年因为时间太少了，可能太忙了，然后因为一个人自己要一个人带着乐队，然后要演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就对，其实我以前给自己的一个目标，一个比较理想的目标就是1年做一张唱片嘛， 一年做一张专辑。 对对对，结果你看现在都快到3年了才出第二张，还是比较拖沓的。 我觉得倒不能说拖沓吧，因为最近我也发现面临了人生很难艰难的一个抉择，就是当我有的时候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发现说不出来了。突然间就你知道，当人我已经不知道该告诉别人什么东西的时候，那种状态，就我感觉我是被掏空了。 其实我是没有时间再去吸收和积累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你是应该在都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没有把自己积累那东西来做一个像做专辑这样的沉淀是吗？ 那我觉得 我应该给自己放个假是吗？ 对，你可以像高中四年一样开始产生点故事，为了某个东西 开始产生点故事，为了某个东西。 你不是刚才说咱们没录的时候开始聊天的时候，你高中不是四年吗？ 是的。 哇哦，这个我觉得很丰富哦，感觉里面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其实我应该去再填充一下很多的个人经历，过去在整个的生活当中寻找几段故事来让自己变得更丰满，丰满之后这样的我的内在丰富了，我才能说得出来一些故事。 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可能是最近 压力太大了， 对，最近有点累。 这句话还是说对了。 对， 那有没有什么歌能安抚一下我们这些在城市当中比较累的，然后又感觉自己放松不下来的人呢？ 哎，我觉得前段时间发那首歌，我觉得就特别适合这种意境啊。我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也是处于一个很迷茫的一个状态啊。我当时来北京，然后就是什么朋友也不认识，然后 自己一个人， 对。倒也有几个朋友，但是也是跟我一样，也是跟我一样一个状态的那么几个朋友，然后当时在北京就混得有点不好，很不好，然后准备打退堂鼓，然后回，要不回家， 有些灰心， 对对。然后那时候在南锣鼓巷嘛，那时候基本上没什么人，然后特别清静，然后那时候在一个朋友的店里面，然后很颓，然后准备回去的时候，我朋友说：“哎呀，莫西，你别颓了，别颓了，来弹会儿琴，我给你敲个鼓什么的。”然后就拿着琴要瞎弹。然后我看着那个外面，那是小商小贩卖烧饼的，卖各种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那可能比还不如我们那个时候，但别人我看着就是 也很快乐，是吗？ 对，因为他有一种责任感，可能对吧？然后他们也很努力的在那里帮忙，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我就不能 再坚持一下？ 对，再坚持一下呢？然后我就忘记了这个腿的这事儿，我就弹琴， 又再继续坚持了这条路，走了下来。 对对，然后我弹琴的时候，奇妙的是我弹琴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出现了一些音符，然后就那个什么阿杰鲁那个就出来了，然后我朋友说：“哎，你唱这个什么？”我说：“不是什么，我就说哼，我瞎哼的。”然后他说：“这个好听，这个好听。”然后当时就凭着记忆记下来，然后晚上在朋友家里去录了，就有了这个东西。 看来我们还要再次听一下你这首重新演绎过的阿杰鲁，也送给我是吗？ 对，也送给你，因为这首歌我就觉得就是人生的一个，我觉得人生有很多很多故事，很多插曲啊。每个插曲我觉得不一定说非要多么的去在意它，但是只要去认真去对待， 也需要去度过。 对 对, 对，就是最好的。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就是一岁一枯荣，叫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那好，我们借着这首阿杰鲁也在春风中再生一下。虽然即使这是夏天，我们需要一次全新开始自己的机会。那好，我们在这一时间段听一下这个全新演绎的版本《阿杰鲁》。 自己自律。 Carmix，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红城。 Carmix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 嗯，非常感谢莫西在节目当中送我了我这首阿杰鲁。同样的，这首歌也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多往前看一看。阳光总在风雨后，春风吹又生嘛，是吧？ 对，希望大家能够遇到什么不 开心的、 不开心的、 不顺的， 对，不顺的事情就发声喊一声阿杰喽， 哎，咱就过去了。 对对，就过去了。 其实这首歌对于大家来说很熟悉了，然后这个版本呢，却只是就是全新演绎的版本。 嗯， 然后在全新专辑当中，我觉得有三首歌特别吸引我的眼球，我相信大家也觉得会很特别，尤其是喜欢诗的朋友。 对对对对，这次选了几首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诗歌。 嗯，我记着有一首是月光白得很，对吧？ 对对对，月光白得很，那个王小妮老师的。 嗯， 对，是 这首歌，就是等于说你整个把音乐加在了诗的部分当中，然后直接以唱的方式唱出来，是吗？ 对对对对，嗯，非常简单的方式。 嗯，然后另外我印象当中还有两首歌。 嗯， 一首是 南方像莎士比亚一样， 南方像莎士比亚一样， 对， 还有一首 是彷徨， 彷徨，那彷徨那首是在鲁迅先生的一些杂文里边选出来的， 对对对，在鲁迅的野草、野草集里面，还有那个萧红的几句。对， 就是我们都是歌词部分都是以诗为主体来做的，是吗？ 对对对， 自己加了一些东西吗？ 对对对，那个彷徨里面我加了两句。 哦，彷徨加了两句。 嗯， 鲁迅老爷子的文章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直接都串起来的。 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加完之后，在整个唱的状态下会更舒服，是吗？ 对，他对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放在一起，它会有不一样的效果，然后、对，觉得也比较有趣。然后这样创作起来也比较好玩。然后对，比如说鲁迅和萧红呢，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感觉，把它放在一起，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 很奇妙的化学反应。然后再加上你还要把音乐的情绪加在里边， 对对对对， 把自己对于这两首诗歌的理解再进行做一个这样的表达。 对， 然后这样三首歌的话，其实如果说让你来说，你觉得你唱哪一首是觉得最过瘾的呢？ 应该说是月光白得很， 月光白得很。 对对， 那首歌我听了前半部分嘛，就是因为我只听到了小样，我还没有听到这个完全的版本。我就觉得你从那首歌的开始的状态，就是在把自己的情绪直接就到了一个很高的点上。 对对对，就很简单粗暴的就直接到了很高的，因为我写的时候就调就起高了，就像小沈阳说的一样，哎妈去高了那个感觉一样。我后面想低着唱，但都找不到那个感觉。 而且那个状态，就是你整个的音乐已经把自己就情绪已经拖到那个状态上了。 对 对， 你不能以一个轻柔正常那种轻柔的唱前， 对对对， 唱不像普通唱歌一样，我前面轻柔一点，我副歌的部分再怎样， 对， 已然是副歌的部分了吧？对吧？ 对对对，已然是副歌部分。但是我给一个王小妮老师听的时候，他的建议说，哎，他的提议说，这好像有点太高了， 太高了。 他说，可能温柔点可能好一些。 哦， 但其实我自己到现在我就是恨不得自己的声线高到那种不能再高的，高到九霄云外去那种。可以让这个月亮在深夜照出了一切的骨头，这样的声音穿透整个黑夜那种感觉。 就你还需要再高亢一些。 对，我希望它是一个可以穿透黑夜和穿透宇宙的那么一个东西。这首诗很冷，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力量感真的是， 你希望在里边加入一些热情，然后不是特别直接的这个它那么寒冷那个状态，是吧？ 倒没有，我到现在我觉得我唱出来还是一个冷的一个状态。 但也很难说再加把它加热，是吗？ 对，加热好像对有点 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听一下这首歌，我觉得我们两个说多少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苍白， 是吧？对对对。 那这样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月光白得很，莫西子诗全新专辑的一首新歌，应该这张专辑同名主打吧，算 对对，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首。 嗯，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月光白得很》。 月亮在深夜照出了一切的孤独，哭泣了清白的气息， 享受生活。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我在快车道 FM 关注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 快车道 Car Mix，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洪城。 CarMix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 嗯，刚刚我们听了莫西的全新的新歌《月光白得很》，然后哎呦，我觉得我回头还要再听一下。 哦，真的？ 对， 我想问一下大家感觉怎么样，感觉如何？ 感觉如何？这是你老家那边的话吗？ 对，云南方言。 云南方言，感觉如何？可以到莫西的微博上去来做个评论，做个留言啊。啊，你微博是就是莫西子诗四个字是吗？ 对对对对对，希望大家对多多来跟我互动。 这两年间，其实应该莫西也去了很多的这种大型音乐节的演出，对吧？ 对对对。 你印象深刻的有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印象深刻的，我自己参加了吗？ 演出的、参加的都可以。因为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见不到音乐节的人，什么都是新鲜的啊。 啊，我自己参加的，我觉得这几年简单生活节很不错。 嗯， 那个对，是那个张飞仁和贾敏书他们做的。 啊、 他们对，他们是老前辈了。 嗯， 然后现在到上海来做了几次几年、几年了，我觉得他们一下 今年是已经结束了吗？ 没有，还没开始，10月份、 10月份开始、 然后他们做的特别专业，然后也特别多元化，然后包括他们自己对， 这是一个包容性很高的音乐节， 对，很不光是音乐节，我觉得是生活节吧。 哦，他会把生活方式什么都引进， 对对对对，简单生活嘛，所以他就是最简单的生活方式，让你有点那个找在繁忙的这个工作之余，找到一个生活，找到自我的那么一个感觉，叫 simple life 嘛，然后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希望这样的音乐节越来越多吧， 另外，我觉得你其实更关注的很多的就是偏民族文化这些东西，你其实你也很喜欢这类民族文化的这种音乐，包括这种大型音乐节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我前几天刚刚去了那个日本一趟，参加一个叫桥下世界音乐季的一个那么一个音乐节。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学到太多了，不光是玩的特别好，我说这次旅程真的是太完美了。 在当中找到了很多自己可能未来想做的事儿。 对对对，未来想做的和现在自己 对，我觉得不光是学习到了， 嗯， 还真的是享受到了，真的特别好。然后这里面也就包含了很多这最民族的一些东西， 嗯， 包括一些日本的一些节日，像什么什么啊什么奥多里，就是那个阿波什么什么， 他们的一个节是吗？ 对，他们一个节，然后 要跳舞的， 对，跳舞，他跳的是日本最传统的那种舞蹈。然后我那个日本朋友他给我说，现在会跳舞的人，会跳这种传统舞蹈的人都很少了，年轻人都很少了。但是这个节日好的一点就是，你在看演出的同时，你还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跳，因为他前面都会有领舞的人嘛。 哦、 然后大家就围着跳，大家就找到那种最原始的那种感觉。而且这种舞，我觉得跟广场舞完全是不一样。 它是有传承的舞蹈动作， 对对对对，对那个动作和那个舞蹈，那比如说那个三味线，和那个鼓敲起来的时候，因为它东西太原始了，我觉得它就有那种诱惑力，让人直接就想参与进去。 哦， 比如说咱们在街上去看广场舞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观看的态度， 或者是锻炼身体的 态度。对对对对，但是看到那个舞蹈，你就觉得哎，我要参与进去，你就不会想到说我害羞什么的，我就直接就想参与进去，跟着学，哪怕你很笨，但是因为传统的舞蹈嘛，它都是几个招，几个很简单的路数了，然后这几个东西一直不断的重复，然后再往下一个。因为现在我觉得那个云贵川，特别是云南那边，比如说像那个傈僳族啊，像苗族啊，像很多民族，他们也保持了他们原有的这些最原始的这些舞蹈，也是他们东西一想起来，音乐一想起来，也是让人想脚底就发痒那种。 嗯， 所以我觉得在国内也照样，如果能够做这样的音乐节和这种生活节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回归的那么。 我觉得今年可能下半年的一些巡演，包括的一些演出当中，你可能会加入这样的元素，是吧？ 会， 我尝试。 对，如果能加入的话，因为那我自己只是一个，只是会演出嘛。但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办这样的音乐节和生活节的话，我会往这个路子上去靠。 嗯，今年后半年应该还会也有巡演吧，个人的巡演。 对对对，今年八月份开始，八月中旬左右开始就会巡演。 OK，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机会去莫西的现场去看一下，我相信他可能会把自己在旅途当中的一些经历到的东西，再加上自己的这些经历，都在以音乐的方式传递给大家。我觉得这特别好的一件事， 也可以讲讲故事。 哎呀，今天节目时间不多，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莫西的微博啊，莫西子诗，去关注一下他巡演的情况。啊，节目最后还有大概一分钟吧，我们刚才莫西说要打算唱一首歌给大家。 你觉得唱首歌还是敲个东西呢？ 就一分钟，你唱吧。 要不敲 敲我帮你敲的话，我估计我影响你。 不会不会啊，就是咱们俩一起玩一下，就是无所谓啊，就是反正敲出去，结果会怎么 样。那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段旋律吧，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说觉得这段旋律看个怎么样，然后猜一下谁负责哪一部分的乐器啊？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那好，这一段马上开始。 几岁了？ 我今年三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五号楼二班来。 好，开始吧。